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Hi there listeners。 哇，欢迎 Mark 老师，也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学习今天的职场应聘口语。其实每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准备一些非常实用的啊职场应聘的一些切实方案和万能的应聘模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应聘一下 Marketing Manager、应聘一下市场经理这个职位、 right. 今天这个对话呢是完完全全的实景模拟口语了，一个 interviewer 和一个 interviewee right yes、 上来呢就开始这个随机提问了，递上简历哈、的废话都不多说了， 好， 我们就来全部都看一下究竟啊这个英文的面试啊、是个怎么个流程， 对， 面试官通常会问哪些问题，哪些主要的问题、哪些 key questions， 对对对，很普通的问题，很不容易的问题都会有， 对，哎，马克老师您觉得会有哪些就是一些 common questions tell me about yourselfWhat is the biggest accomplishment you've made in the last year? What are your goals for the near future? 对，首先呢，这个面试官肯定会问你几个关键的、一定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 tell me about yourself. 你有什么长项？ Yeah, what are some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你有什么成绩？ Mm-hmm. 你有什么目标？ Yeah, what is your goal for the next year? 你为什么来我们公司呢？ Why are you coming to work at our company? 对、yeah. 你来我们公司，你想做出什么成绩呢？ Yeah.、 你想获得什么技能呢？ Yeah, how did you hear about our company? What do you know about our company? 对、yeah.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呢？ 对对对、 那你想到底到我们这里来，你想做些什么、或者是你为什么离开你的上一家公司呢？ Yeah, why did you quit your previous job? Yeah. 对，他想全面考察一个应聘者是不是适合这个职位、 right. 同时呢对自己是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当然现在很多的一些 interviewee 也是非常的刁钻、他们也不好搞定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要求，他们想观察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yeah, that's 是吧、 tough. 他们会全方位的考察你，还不仅仅只是说你的能力如何、哎，所以啊这些啊咱们这些很多现在面临职场应聘的同学们、这种对话呢你们非常非常的需要啊，非常非常的需要。今天这个职位虽然是叫做 Marketing Manager、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跟面试官进行英文对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对， 是吧？所以包括未来的工作目标啊，如何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呀，有哪些出众的业绩啊，如何处理问题啊、如何运用职场素养啊，如期待获得何种工作经验，学习哪些技能啊，还有啊向公司提供一些 references、提供可以跟公司联络的一些推荐人， 对对对对， 包括你前任的一些老板啊、 professional references, personal references, yeah. 对，这些都是一个英文面试者啊需要提供的东西、 对。 好，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非常专业的职场面试口语。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起今天的对话了。 好。 我来扮演这个 interview， 对，静静是老板，对， 我来扮演 interviewer， 对对对， 是老板、马克老师来扮演 interviewee，呢是面试者、 interviewer， 那么 interviewee 呢 ，wee 呢， 对 ，interviewee，、 那就是面试者， 对对对， 好，静静开始了哈、Good afternoon, Mr. Karen. Call me Mark. Oh, Mark, I'm Jingjing.I see you've brought a copy of your resume.Do you mind if I look it over for a minute? Sure. Here. Great.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arketing.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your goals for the next few years? I'd like to do market research. I think it's fascinating and can help a company choose the right direction. Do you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market research? I assisted and designed a few model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I'd like to gain more experience. Good. What skills do you hope to develop in the next year or so? Well, I'm quite competent with Excel. I'd like to learn how to use a database and work with a team on metric-driven management. That's interesting. I'd be happy to introduce you to your database team, to our database team, if we progress past the first round of interviews. I'd look forward to that. The position we have open is for a marketing manager, so I need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r leadership qualities.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leader? It's important for a leader to recognize talent and reward accomplishments in their team. That way, an effective leader motivates people. Could you tell me how you've done that in your work so far? I'd be glad to. 好，这是第一段啊。上来有好几个问题，大家听出来了吗？ 对，有一点不容易的问题。 不容易，有些刁钻啊，看你怎么来应对了。好，晶晶啊，作为面试人、面试官，就说下午好，卡伦先生。 Good afternoon, Mr. Karen。 要说人家的姓啊 ，family name， 姓名。对 ，Mr. 后面一定是接家庭姓名。Family name。马克就说叫我马克就好。 Call me Mark。 Call me Mark。叫我马克就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要尽量避免那种 strangers。 对对对。 陌生人的感觉。 那一会儿可以有一点朋友的感觉。Mark, yeah。 稍微拉近一点距离。 On a first name basis。 外国人都喜欢直呼姓名。 Yeah。 On the first name basis。就是直呼姓名就好，不要那么客气。 对对对对， 不要说什么啊，马克老师， 是啊，对， 马克先生， 对对 对, 对， 卡伦先生，卡伦老师，叫我马克就好。 对对对， 晶晶说，那好的，马克。 OK，Mark。 啊，然后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是晶晶。 I'm 晶晶。 对，你看，面试者和面试人之间啊，面试官和面试人之间，大家都要互相介绍， 对对对， 你是谁，我是谁。 对， 因为在西方文化当中，大家互相交换名字是很礼貌的事情， 很重要，对对对对， 很重要，很礼貌。 啊。 好的，先介绍了，大家都互相介绍了。我看见您带来了一份简历的复印件。 I see you've brought a copy of your resume. I see you've brought a copy of your resume. 好，这是应聘求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你的简历。 对对对， 它的英文书写呢是 resume。 resume， 读音呢是 resume， 对，别说 resume， 听上去像一个法语词， 对对对，有一点大的医生 resume， 咱们的求职简历，其实也可以叫 CV， 对不对 ？CV 也可以 ，CV is curriculum vitae. That's if you're applying for a teaching position or a research position or something. It's more about your studies and projects and things like that. Not so much your work. 哦，那这个 CV 呢，还是有区别的啊。 有一点 ，CV 是什么呢？是 在大学上班呢，在那个 research、experiments, science, things like that. The CV。 做教育呀、做研究啊，做科研啊， 对对对对， 有一些什么研究的成果、成绩呀、这种最多的叫做 CV。 CV 啊，我们再说一遍 ，CV is short for curriculum vitae. It's a Latin phrase.、 Okay.Curriculum vitae. Vitae is important things you've learned. Basically, is what a CV is. 大家可以哈。在聊天室当中写一写，因为有的同学是会这个词儿的， 对， 我们可以一起对比来记一下。大致平时一般的简历哈、几几年出生，在哪儿上学， 对对对， 在哪儿工作， 是 这个叫 resume、 yeah. resume 就好了。您介意我先花几分钟浏览一下吗 ？Do you mind if I look it over for a minute? Do you mind?If I look it over for a minute,、for a minute、 yeah. 就是花几分钟时间。 对对对，花一分钟。 那 look something over 呢？ 看一看。 看一看。 对对对，就看一看。 看一看。 Look it over, yeah. 浏览一下。 对对对。 那我得先浏览一下，对不对？ 对，不是特别特别认真，就看一看啊。 大致看一看。 对对对。 浏览一下。马克说：“当然，给您。 ”Sure, here. Sure, here. 还是外国人说话都是简单、 这儿 干净的哈。 对。 这儿给您。很好。 Great. 看上去您有很不错的市场工作的背景啊。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arketing. 好，这里的职场专用词汇来了。A strong background in 哪方面？ 对对对对 ，a background in marketing. background、mm-hmm. 是背景。 对， 背景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工作经验呢。 Yeah, things that you've done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at is your background. The education you've received, the jobs that you've held, the accomplishments that you've made in those jobs, all that is your background. 对、啊、比如说你说你大学的时候就 major in marketing. 对对对、 哎。你大学的专业就是 marketing. That's your background. 然后你出来以后实习也是在一个公司做 marketing、 mm-hmm. 然后你现在以前的工作你也是做 marketing 对对对 那么你的这个 background 你的工作的背景就很强大 对对对如果你对如果你没有这么多你可以说 I don't have much background in marketing but I'd like to develop those skills、yeah. 怎么都会说话 yeah, okay.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工作背景你就可以说 I don't have muchbackground in marketing、 mm-hmm. 对你可以说 a strong background、not much background 都可以说、 哎嗯、要么好的经验强大的背景就是 strong background 没什么背景 don't have much background、 mm-hmm. in something yeah, yeah. 好先说了那看上去您这工作经历不错、 嗯、 能否谈谈您接下来几年的工作目标呢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your goals for the next few years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your goals for the next few years?、 Mm-hmm. Goals, G-O-A-L-S, yeah, goals. 目标。 对对对对对。 你想要 achieve 达成的什么事情 Yeah, what would you like to achieve in the next few years? What are your goals in the next few years? 你找一份工作你得有工作目标吧。 对对对对对。 那你工作目标是为了挣钱。 不能对对对。 不能是挣钱但你不能说你是为了挣钱。 对, 对, 对, 对, 对。 是吧、 嗯 啊、 I'd like to have more responsibility 这个是中线意思 我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对对 我要做更多的事情 对对对 我要做业绩 对对对 你要这么说 对对对 你不能直接说我要挣钱 都挣一点钱都行的 好马克说、嗯、那个我想做市场研究 I'd like to do market research Market research、 mm-hmm. research 做名词的时候重音在前面 对 Market research、 mm. 市场研究这个方向啊对我很有吸引力哈 I think it's fascinating 用了一个形容词来表达吸引力、mm.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很有吸引力而这方面啊我特喜欢、 mm. I think it's fascinating、 mm. 并且能够帮助一个公司选择正确的方向 And can help a companyTo choose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can help a company to choose the right direction. 对对对。 帮助一个公司选择正确方向。 Yeah. 没错很重要。 对对对。 啊、你这个 marketing, 事关你的产品如何 sell. 对对对对对。Yeah. 所以呢公司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啊、做哪方面的 marketing 呢就很重要。 嗯。 好。这个面试官就问到说那市场研究方面你有经验吗 Do you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market research?、 嗯、同样是 experience,、 嗯、 have experience in 哪个领域 对、 哎、在哪个领域有经验、 嗯、 Do you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market research? 对对对、 since you want to do market research,Do you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market research? Yeah, background is your field in general, which mathematics you've studied, you know, all of those different things. And then experience is the exact work that you can do now and that you have done.、 嗯、experience 就是你已经做过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经验？ 对。 Background 是你身处这个领域接受的浸染。 对。 但是 experience 就是你自己真正着手做过的事情了。 对对对。 好。Do you have experience in something?、 嗯、 您在哪方面有工作经验吗？ 对， 我协助并设计过一些数据分析的模型。 嗯，I assisted and designed a few model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这里的 assist， 我们来看这个字 ，assist。 Yeah, assist, I help, right? I assisted with something, I helped with something. 就是协助和帮助的意思。 对对对。 Design, 设计。 Mm-hmm. A few models, 一些模型。 对。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Statistic, 是数据。 对。 Statistical, 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Mm-hmm. 啊、数据的。 对。 那么 analysis,、 mm-hmm.Yeah, so this is a system for running large amounts of numbers and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those, yeah. 嗯，数据分析、嗯、啊，因为 marketing 很多情况下就是跟 statistics 打交道，这个数据增加了多少，那个又降低了多少， 嗯哼嗯、哼 哪个地方有更好的数据等等，都是 statistic analysis、 嗯、 要做数据分析。 嗯、 我希望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经验。 I'd like to gain more experience. I'd like to gain more experience.、 Mm-hmm. Gain 在这儿比 get 好很多。 哎，为什么这个 gain？ 因为 get 有一点那个粗鲁的话，那 can I get a cup of water? Can I get、my money? You know, stuff like that. Well, I'd like to gain. 我要挣一点，对。 哦，挣一点哈、啊嗯，挣得一点。 对对对。 我们英文当中说 no pains.No gains. 也可以，对对对。I'd like to gain more experience. I'd like to gain more responsibility. I'd like to gain、a stronger background in 什么什么。 挣得、获得这个词 G-A-N-G-A-I-N、 mm-hmm. Gain、yeah. Gain、mm-hmm. 这个词、啊、就比那个 get 要好很多。 对对对 对, 对。 通过自己的努力呢、mm-hmm. 获得的一些东西叫 gain。 对对对。 那获得经验，增加经验，我们就可以说 gain more experience。 Mm-hmm. 啊、这个词相信你用出来，你的老板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嗯， 啊，晶晶这边就说，嗯，很好 ，good， 很乐意听到这样的话，对吧？嗯、真会聊天。那么接下来几年，您希望能够发展哪些方面的技能呢 ？What skills do you hope to develop in the next year or so？ 出来了，第二个关键词就是 skills。 Skills， yeah， what can you do？ What can you do better than most people？ That's a skill。 人生存在世上啊，他得有一些谋生的技能、 mm-hmm. 你得有 skills, skills 你会做什么你能干什么 对对对、 啊、有的人是干一行就精一行、 mm-hmm. 啊、这就是他的 skills 对 你像你做 office work、 mm-hmm. 你也有很多的 office skills right、yeah. 对吧你得用 word 你得会使用 word、 yeah. words per minute that you can type right 35 words per minute 55 words per minute 对你得会 excel 对不对、 mm-hmm. 你得会操作 copy machine yeah I saw a young woman who could typeIn a document and also hold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at the same time. So we call those multitasking skills. Ah, multitasking, 对对对 就是同时能够做多种工作的。 对， 一边呢可以打字迅速的录入，一边呢还能够聊天。 对，我有脑这么厉害， 很厉害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工作的技能。 嗯， 好 ，What skills do you hope to develop?啊、我们说发展技能叫 develop skills、 mm-hmm. 对对对 in the next year or so yeah, the next year or so、yeah. year or so、mm-hmm. 就是 一年或几年 对 这种你希望发展什么技能呢就看这个应聘人他有没有对自己有个规划 嗯、mm-hmm. 啊，有没有对自己的技能发展啊有个规划想不想再学习一些哪种有没有对自己的技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嗯哼， 马哥说这个的话，我是能够胜任这个 Excel 的运用的、 嗯。 我希望能够学习如何使用数据库。好，这里是我们今天第一句微信挑战，胜任什么的应用。 嗯、 然后呢，这个学习使用数据库，我们看大家怎么说的啊？第一个是天平。 好。I can handle Excel pretty well, and I want to learn about database. 啊，我们开始最后边 about database 要换 learn how to use a database. 在这儿 about 不合适。I want to learn about history. I want to learn about, China's economy. Learn knowledge, 对不对？所以在这儿 learn about how to use, learn how to use, 不用 about. 哎，我们来提醒一下天平哈，这个 learn about 的短语它的意思是了解什么？ 对对对。 了解到，了解知识。嗯、 是。 啊但是呢它不是跟学习有关的、 嗯、 你要说 learn how to use database、 right. 是正确的 对对对对 Katrina Wei 好 I am qualified for Excel and I hope to learn how to use the database 要换 a database 不确定是什么什么 database 谁的 database 所以可以说 a database 然后那个前边是 I am qualified for Excel I am qualified for medical school I am qualified to be aateacher, you know, 这个是 qualify 什么合适？但是在这儿也可以说 I am good at Excel. 或者那个甜品的 I can handle Excel 也可以，嗯、但是 qualified for 在这儿不合适。 这个技能方面很熟练、很胜任的话，咱们用 good at something、嗯。 对， 这是咱中学都学过的短语，是不是 ？I am skilled at Excel. I can handle Excel. I am good at Excel. 对、嗯、，good at, skill at something， 其实很简单的。 对, 对 啊 ，Cindy 曾说 I'm an expert of Excel.I want to learn about how to use the database. 好好，最后边那个加一个 use a database. 然后那个 learn about how to use a database 就可以不用 about. I want to learn how to use a database 就可以。然后那个前边他说 I am an expert of Excel. 这个挺好，但是 of 要换 at. I am an expert at Excel. 哎，他说我是哪方面专家？ 做这个 expert 用的特别好、 mm-hmm. 但是他要搭配的介词呢是 expert at something 对对对对 好小菲菲啊说 I can handle Excel very well、 嗯、 I hope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use database 对这个词特别好给他95分就是那个、how to use database 要加一个 a how to use a database、 哦、how to use a database 对对对其他的都没错误的特别好 这是防不胜防 对啊、 嗯、D1CH 说 I have a good command of Excel漂亮啊、 嗯、 I have a good command of something Command of 是好、 Command of Excel 对 And I hope to learn how to use a database 对对对加了一个 a database 然后那个不用两个 I 就可以 I have a good command of Excel And hope to learn how to use a database 他这个短语用特别好 对 Have a good command of something 对特别好 这个人熟练的说英语、I had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嗯、哼对也可以嗯，对 吧？熟练说英语，你看可以这么说。嗯、 对 ，Kathy， 好 ，I'm capable of Excel. 嗯 ，I hope I could be able to learn how to use the database. 对对对 ，the database 要换 a database。然后那个 I hope I could be able to learn how to use， 你可以不用 I could be able。然后 I hope to learn how to use a database 就行。然后前边。I am capable of Excel. Capable of 在这儿不合适。你可以说 I am good at Excel. I am an expert at Excel. I can handle Excel pretty well. 就这个就好。 这、 嗯、 个 capable of something 啊、 嗯， 它不是使用在技能上。 I'm、capable of doing 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在这儿不行。你可以说 I am capable of making an Excel spreadsheet. I am capable of.Using macros in Excel, 但是在这儿那个 Excel in general, 你可以说 I'm good at Excel. 对，因为技能方面擅长的话，你可以用熟练什么东西能掌握那种词语就更好。 嗯、yeah, capable 是不太合适。 对对对，在这儿， 它是强调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嗯、或者是什么那种。 是，对，如果之后有什么什么清楚 I'm capable of doing this specific thing, 那可以。 对了哈，我们能够做某种具体的事情，可以用 capable of。 对， 好，我们来看马克老师怎么说的这句话。 好 ，Well, I'm quite competent with Excel. I'd like to learn how to use a database. 好，介绍一个新短语，叫做 be competent with something、 嗯。对，你可以说 competent at, competent with， 也可以。 C-O-M-P-E-T-E-N-T. Competent. Competent. 对。 Be competent at something or with something. 对对对。 胜任某事，熟练操作某事。 对对对。 好 ，I'm quite 非常的 competent with Excel.、 Mm-hmm. 啊，你们的 Excel 应该会知道怎么念吧？哈。 对对对对。 不是 Excel。 Yeah, Excel. Yeah. 不是 Excel 哈。 Excel. Yeah. I'd like to learn 学习 how to use a database、 mm-hmm. 数据库。 对， 同时呢，和我们继续往下看、 嗯、 指标驱动管理的团队一起工作 ，and work with a team on metric-driven management。 好，这个就比较专业术语了哈，嗯、大家要是听不明白没关系。Metric-driven 是什么驱动的？是指标来驱动的， 嗯、 数据来驱动的。 对 啊，不是拍马屁驱动的。 对对对对对 ，use data, use numbers to make management decisions. How are employees receiving、raises in their salary? When are bonuses awarded? You know, let's use metrics to make、 哎、 those decisions. 怎么什么时候获得奖励啊？什么时候获得那些额外的分红啊？咱们都要用 metric driven， 要用指标驱动 是 来管理， 嗯、 叫 metric driven 驱动的 management 对对对 管理啊、 嗯， 咱都数据说话，业绩说话， 对 啊，不用拍马屁说话， 对 啊 ，work with a team， 我很想跟这样的团队一起工作啊、 嗯， 所以他在这里呢，又表达了自己 competent with something， 嗯， 然后呢，又表达了自己 develop kind of some kind of skills， 对呀、 啊。啊，说得很清楚了。好、 嗯 啊，面试官就说：“嗯，你这个想法很有趣。 ”That's interesting。 如果通过了初轮面试的话，我是很高兴哈、啊，把我们的数据库团队介绍给您的。 嗯 ，I'd be happy to introduce you to our database team if we progress past the first round of interviews、 哎。先说我愿意做什么、 嗯、 ？I'd be happy to introduce you。To our database team,、 mm-hmm. 介绍某人给某人 introduce somebody to somebody. 对对对对对 introduce you to our team, introduce you to the members of our team. 把您介绍给我们的团队。 对。 如果 if we progress past the first round of interviews. 这里的 progress past 是什么意思啊 Get past, yeah, make progress past.、Yeah. 对 progress 就是进程嘛、 对。 是不是Progress past 就是 get past 对对对、 啊、多了一个 progress、mm-hmm. 其实没啥作用、啊、就是 past the first round round 是一轮、 mm-hmm. 第一轮 first round of interviews 对对对 看来 there are many rounds of yeah, interviews sometimes five or something five? It's crazy for like a CEO or something sure yeah maybe、not for the CEO 当然得五轮了、 yeah. 起码得、 maybe. yeah、 一般的也就一两轮就行了、 right. 初试、 yeah. 复试哈、 yeah. firstFirst round of interviews.、 Mm-hmm. 好，这就是第一轮初轮的面试。如果过了的话，我就把我们的数据库团队介绍给您啊。 对， 马克说我也非常期待。 嗯、I look forward to that. Look forward to something、 mm-hmm. or look forward to doing something. 对对对 ，I look forward to that. Yeah,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team. 嘿，就是非常期待，就这么说了。 Mm-hmm. I look forward to something. 对。 我这边呢要招聘的职位是市场经理。 嗯、mm-hmm. The position we have open is for marketing manager. 您看他说的是 the position we have open. Mm-hmm. Yeah, the job we have available now. The、 mm-hmm. position we have open. 这里的 open 呢指的就是可获得的。 对 open position, available position. 哎我们开放的这样一个职位、mm-hmm. we have open is for, Marketing manager,、yeah. 市场经理了、 mm-hmm. 来就是一当官的是吧 对对对 来的就是一个领导所以呢我需要了解一些您的这个领导力素质、 mm. So I need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r leadership qualities 领导素质 Leadership qualities、 mm-hmm. 复数形式 Qualities yeah. Qualities So quality is something about you Your personality Your way of thinking How you can do things Not so much your skills 对 Qualities 就不完全是你的 skills、 mm. right. 技能了 more innate here、yeah. 啊、主要是您的这个 EQ、 mm-hmm. Yeah Very important Yeah、 啊、怎么来待人接物处事 对对对 您的这个 leadership qualities、 mm-hmm. 您觉得一个好的带头人需要什么素质呢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leader?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leader?、 Mm-hmm. 是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好领导呢 对对对。 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带头人呢、 嗯、 这边马克就说一个领导者善于发掘人才对团队的成就呢要予以奖励。是非常重要的、 mm-hmm. 啊、因为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率的领导者是能够激励人的来我们来看这句话一个领导者善于发掘人才对团队的成就与奖励非常重要这是第二句微信挑战了、 mm-hmm. 哎、有点难的、哦、 对, 对, 对、 哦、发掘人才可怎么说呀、 mm-hmm, mm-hmm. 好来第一位同学 Serendipity、It's very important for a leader to find talents and award them with achievements那个第一我说那个 talents 不是人才的人我们现在说人才是一个东西人有这个人才 人才的才 对对对对所以你可以换 It's important for a leader to recognize talent 在这儿没有一个 S 不能用一个 S 在这儿在英语然后那个后边And award them with achievement, 也可以换 and reward their achievements, or reward them for their achievements, that reward their achievements. Award 在这儿不是、reward their achievements. A reward 是奖励他们的成就。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mm-hmm. 您看就发掘人才。 Mm-hmm. 你说是发掘人还是发掘财呀是发掘财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咱就用 talent 就好、mm-hmm. 不用加 S。 对对对。 发掘 recognize。 对。 就认出来了。 Yeah. 找出来了、 mm-hmm. 发掘出来了叫 recognize talent 是最好的。 对。 Summer. Okay. It's important for the leader to recognize the intelligent and give reward to them in the teamwork. Teamwork, 在这儿合适。然后那个你可以说 reward,Teamwork, reward teamwork, 不用give reward to them, 就可以说 reward teamwork. 然后那个 recognize the intelligent, 你可以说 recognize talent. 我特别喜欢用那个 recognize 在这儿。 嗯。 然后那个前边 the leader 要换 a leader.、啊、所以换完了是这个。It's important for a leader to recognize talent and reward teamwork. 哎，他把这个 recognize 用得很好。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来学习一下 reward something. 对。 直接就是奖励什么。 对。 奖励成就，奖励 reward accomplishments、 mm-hmm. 奖励团队 reward teamwork yeah reward achievements 就可以说 就直接加什么、mm-hmm. 干脆有利落、 mm-hmm. 好了紫色风信子 好 A leader is good at finding talent and it is important to reward achievement in a team那个后边可以、加一个 S 就比较清楚 reward achievements in a team 因为有很多但是那个 good at finding talent 如果有一个 HR 的经理你可以、但是、随便的领导、marketing manager 可以说 a leader needs to recognize talent and reward achievements in a team 好、嗯、decide 说呢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 directorIs home at discovering talents and give credits in the team. Team, yeah. 那个 home, 我觉得、我可以猜你要说什么 feel at home doing something. Yeah. I feel at home fixing cars or I feel at home working with kids or whatever. You know, maybe that's okay. But here, 你可以说 to recognize talent. To recognize talent 就可以、at home,没事不用、 啊、多了一点哈 对对对 多了一些 换完了前边是这个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a director is to recognize talent 然后那个后边 give credits in the team credits 在这儿不能用所以你 give credit 也可以不能算几个 credits、你可以说 for teamwork give credit for teamwork give creditform teamwork 对 奖励团队这么说 对对对 记下来啊奖励团队是这么说、 我挺喜欢用 give credit 也可以 是吧、 对 好我们再来看那个神奇猪猪说 It's important for a leader 啊，这句型大家都是对的哈、To be good at exploring the talents、and award them in the teamwork 好 award 要换 reward 然后那个Award them, 因为我们不说 talents 是人,这是人才。所以你可以说 it's important for a leader to recognize talent and to reward teamwork. 不用 them.、 好。 对。 Jackie Wu. 好。A leader has an eye for talent.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ward by achievement in a team. Have an eye for something. Have an eye for something. 特别好我最喜欢去这个。对对对。 有那个独到的眼光。 Have an eye for talent. Yeah, 那个 recognize talent 的意思。不要那个找到 talent. 它不是 HR 的经历。但是 have an eye for talent. 有人在这儿今年上班。你是信赖的领导。但是你可以快知道谁有什么人才。 哎、你有那个眼光。 Have an eye for talent. Have an eye for talent. 特别好。 很好能够独具慧眼、辨识人才。 A leader has an eye for talent. 你可以说 a leader needs to have an eye for talent. 需要有这个眼光 对对对对对 就好了。 Yeah.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ward achievements in a team. 不用 buy achievements. Reward achievements. 最后一位同学是新同学哈、TYL. 好。A leader who is good at finding talents and award them by achievements is very critical in a team. 后边我喜欢 is very critical in a team. It's critical to have a leader who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可能比较容易说但是后边也可以说 is very critical in a team. Oh, who is good at finding talents 比较容易说是 recognizes. A leader who recognizes talentAnd rewards achievements is very critical in a team. 好的，我们就来看看马克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好， 肯定首先要把那个 It's important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放句首。 It's important for a leader to recognize talent and reward accomplishments in their team. 就是两个动词词组，第一个是 recognize talent， 对， 发掘人才。第二个是奖励团队 reward accomplishment right, in their team、 mm-hmm. in their team right reward accomplishments, 奖励成就 in their team、 mm-hmm. 就是说团队工作干得好你得给人奖励才行 对呀、啊， 不是说人家该干得那么好 对 白干那么好、 嗯、 所以领导者的素质、 嗯、 善于发掘人才并且呢要给予奖励 嗯， 好继续往下看啊，第一段就快完了啊，说那您能跟我一个有效率的领导人 嗯That way, 就这样的话 an effective leader motivates people. Motivates people, 就能够激励人。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能提高做事情的效率。 Yeah, my leader recognizes talent in my team, and my leader motivates people. Yeah, rewards our accomplishments. 是吧？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啊。 对。 能跟我说说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吗？ Could you tell me how you've done that in your work so far? Could you tell me...How you've done that? 您是怎么做到的、 嗯、 In your work so far 对 迄今为止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既然您这么有想法、嗯、 对 当然我很乐意 I'd be glad to I'd be glad to、 嗯、 I'd be glad to 当然我很愿意 对对对 I'd be glad to 好这就是呢第一部分的面试、嗯、啊，咱们继续往下面试了 嗯， 第二段马克就开始说了哈 好 说 好好对 We had a social media team assigned to an array of health and beauty products. The goal was to sign up members for VIP status. I introduced a way of tracking purchases back to the way members were introduced. This led to better focus and clear rewards for our IT guys in charge of banners and in-app ads. Wow,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accomplishment.、 Mm. What about leadership by personality? Good question. As a project leader, I took a half an hour just to sit down and chat with a different one of my team members almost every day. From these conversations, we got a lot more ideas than we were getting from meetings. And people felt that they could talk with me about their frustrations as well. That all sounds very good.Just to let you know, the next step will be for us to contact a few of your references. Please do. I have those listed on my resume. If everything checks out, we'll schedule a second interview. That'd be great. 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when to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Let's get in contact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We'll most likely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next week, Monday or Tuesday.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me this afternoon, Jingjing. My pleasure. We'll be in touch in a few days.、 嗯、 好，第二个刁钻的问题也来了哈。 对对对， 请您说一说这方面啊哈，作为一个 leader qualities，、 嗯嗯、 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 啊，马克说，我们呢有一个社交媒体团队啊、嗯，被指定呢去处理一批健康和美容产品。 嗯 ，We had a social media team assigned to.An array of health and beauty products. 首先我们有一个社交媒体团队叫 social media,、嗯、 对 social media team, 这一团队嘛哈就负责做市场了。Assigned to, 就是被派了什么活儿、 嗯、 被指定去了。And, 好这里有个词。 An array of. Array of. A-R-R-A-Y, an array of. An array of 的短语的意思是一批、 嗯、 一排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An array of products.、 哎、一批。那么是什么样的 products 呢、嗯、是 health and beauty.、 嗯、health and beauty products.、 哎、健康美容产品。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团队。 嗯、yeah. 被指定去呢去做这一批。健康美容产品的市场吧。 嗯哼嗯。 目标是吸引注册一批 VIP 会员。 嗯。The goal was to sign up members for VIP status. 好 ,status, S-T-A-T-U-S,、嗯、是什么 ?Yeah, their condition or the level of respect, the level of, benefits they can receive. Status. 就是状态。 对。 啊、VIP 客户。 对对对。 VIP status. 对。 那么 sign up members、 mm-hmm. 是什么 ?Get new members, yeah.、 哎、sign up 就是什么注册啦。 对对对。 就是获得一些新会员啊、mm-hmm. 让他们来登个记啊注个册啊。 Yeah, yeah, get them to register. 对。Yeah. A goal was to sign up, 就是吸引一批注册一批、 mm-hmm. members for VIP status.、 Mm-hmm. 对。 我呢就介绍了一种新方式啊。 I introduced a way of 哎，我介绍了一种新方式、 嗯、 这个新方式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tracking purchases back to the way members were introduced. Tracking purchases,、 mm-hmm. 就是追踪这个购买。 Yeah, keeping track of purchases, keeping all of the original data from the purchase.Being able to look back over it. 你注了册以后吧，你的购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我们都能够追踪到 对对对 啊。你购买 tracking purchases. 对， 通过什么方式的追踪呢 ？Back to the way,、 mm-hmm. 回到这种方法。 对 ，Members were introduced.、 Mm-hmm. 这什么方法、 mm-hmm. ？So it, we, you know, how did they find out about this product? How did they come to our website? By whom were they referred? You know,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can be answered by holding on to that data.、 Yeah. Members were introduced.是 members 是怎么来介绍到我们这儿来的呀？ 对、啊、 是吧？ 嗯， 就是说这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引导你注册， 对， 来追踪你的产品购买方式。 嗯， 比如说这个客户是找马克介绍的， 对对， 然后后续呢买了我们这好多健康美容产品。 Yeah, word of mouth, advertisements,、clickable banners, those kinds of things. 哎、yeah. 对，或者是你是通过什么呢？别人哪个朋友介绍你来我们网站的？ 对对对对， 或者是你是看到那个电视广告来的、 嗯、 或者是通过 APP 的广告你看到的 对对对对 就是 way members were introduced 通过什么方式吸引注册的、 嗯、 然后我们追踪他们的购买、 嗯、 好这样一种方式呢就给予了我们那些负责来 好 This led to better focus and clear rewards 这个就导致了啊、或者是就带来了一种更好的 focus 集中和一种 clear rewards、 mm-hmm. 啊、更加明确的奖励机制、 mm-hmm. 给谁呢 for our IT guys、 mm-hmm. 啊、给我们这 IT 的工作人员 对对对对对 就有了更明确的分工和提成的方法、 mm-hmm. clear rewards 对对对 为什么呢是哪些人呢 in charge of、mm-hmm. 他们负责 对 banners and in-app ads Banners、 嗯、 就是什么网站的那些横幅大广告 对对对对 经常跳出来的那些横幅大广告叫 Banners Banners B-A-N-N-E-R-S、 嗯、 In-app ads、 嗯、 就是手机的 APP 对对对 一打开啪跳出来那广告 对对必须你看这个东西 对, 对所以这就给予了我们那些负责网站海报和 APP 嵌入广告的 IT 人员、 嗯、 有了更明确的分工和提成的方法、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Yeah, so I mean they're developing the ones that people will actually see and those only that lead to later purchases rather than those that just bother people and make your company ubiquitous 对、 嗯、 所以这就是让这个分工和它的这个效果就很明确 对对对， 啊，金就说：“哎呦，厉害了 ！”Wow， 啊，用一个词表达厉害了，叫 “Wow”，Wow，Yeah， 听上去成绩斐然呢。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accomplishment。 好，成绩好，成绩优秀，叫 good accomplishment。 Mm-hmm, yeah， 反正 accomplishment、mm-hmm. 就是成就的意思。 对， 哎，那么您觉得这个个性跟领导力有关系吗 ？What about leadership by personality？ 哎呀。这个太有重、 mm-hmm. 太重要了 leadership by personality 领导力这个个性啊太重要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领导能不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呢是吧、 yeah. 能不能够知群众之疾苦啊、 mm-hmm. 这个就是 personality 对 leadership by personality、 mm-hmm. 啊、叫应聘领导职位人面试官就得问你这个问题、 mm-hmm. 马克说这是个好问题 good question 作为项目领导者的话 as project leader 我几乎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仅仅是坐下来跟团队的一位成员聊天。 嗯、I took a half an hour just to sit down and chat with a different one of my team members almost every day. 首先 I took a half an hour,、 mm-hmm. 每天拿出半小时。 对。 Just to, 仅仅是 sit down,、 mm-hmm. 坐下来。 对。 Chat with,、 mm-hmm. 和谁聊天 Yeah, sit down and chat with someone. A different one of my team members almost every day.、 Mm-hmm. 啊、我团队中的成员每天都要聊一个。聊一个因为从这样的谈话中比我们啊从那开大会里边获得的想法多得多。 嗯 ,from these conversations, we got a lot more ideas than we were getting from meetings. From these,、 mm-hmm. much more than from what, from 对对对 others. 对对对对 from these conversations, 从这些谈话当中呢 we got a lot more ideas, 啊我们获得更多的想法、 mm-hmm. than we were getting from meetings,、 mm-hmm. 啊比我们从会议当中啊得到的多得多 而且他们也觉得可以跟我聊聊自己的困扰啊什么的。 And people felt that they could talk with me about their frustrations as well. They could talk with me.、Mm-hmm. 他们也可以跟我聊一聊，随便的聊一聊。 对对对。 就说说自己的 frustrations。 Frustrations、 哎。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啊。 对啊。 都聊，你得了解一下， 对， 有什么困难，是吧？好，不能让人家都自己解决先。 嗯。 哎，这面试官说，哎，都很好。 That all sounds very good. That all sounds very good.、 Mm-hmm. 那要告诉您的是 just to let you know. Just to let you know.、 嗯、 接下来我们会联系几位您的这个推荐人。 嗯、The next step will be for us to contact a few of your references. 好 ,the next step, 接下来这一步呢、嗯、我们就要 contact, 就是一个动词了。 对 ,contact。 打电话联系啊或者发邮件联系呢、嗯、a few of your references. 好。哎，西方人面试啊，讲究一个 references、 mm-hmm. 这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熟悉你的人、 yeah. 你的前雇主啊， 对， 对你的工作能力有评判的人啊， 对对对对， 叫 references references 他们要去考证一下求证一下、 yeah. 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 Call your former boss. Did she really work there? And did she really accomplish this?、Yeah. 对他们很在乎这种、嗯、哈， 对对对， 就上一家的这个推荐是什么 So many people lie on their resume. They do. They're like, oh, I was the boss. Like, oh, really? 让你在简历上造假、 yeah. 那所以你必须得有 references 对对对对 那马克说那请便 Please do 我把那些都列在我简历上了 I have those listed on my resume 哎 listed have something listed、 mm-hmm. list 做动词了、 yeah. 就是列表列出来了、 mm-hmm. on my resume I listed them on my resume、 嗯、 I have those listed on my resume 是特别好 好、嗯、那再好那如果一切都确认了都梳理完毕了、 嗯、If everything checks outOut, 大家听这个词儿是不是很熟啊 ?Checks out.Check out, 我们还没有学过吗 对对对对对。 Check out, check it out. Check something out. So that, this is different.、It checks out. Something checks out. It means it's okay. It's true.、 哎、 We checked. It's true. 检查清楚了叫 check out.、 Mm. Yeah. If everything checks out,、 mm. 我们可以安排第二场面试了。 对。We'll schedule a second interview. 把什么排上日程 ?Schedule something.、Mm. Schedule a second interview. 对对对对、 啊。如果一切都没问题了都 OK 了那我们就第二场面试、 mm. 好不好、 mm. 那再好不过了。 That'd be great. That'd be great. 那您介意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期待收到您这边的消息吗、 mm. 啊作为这个面试人。你得想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你们公司能反馈给我呀 对对对 好这是今天的第三句微信挑战了、 嗯、 我们来看看一些同学 好 Mila Mila、 Do you mind to tell me when I can expect to receive your news Receive your news 要换是这个 Hear from you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from you 是好然后 Do you mind to tell me 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Telling me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from you. 礼貌用语啊、 嗯、 Would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Yeah. Do you mind if I smoke? Do you mind if I park my car in front of your driveway? 这个是 do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你可以帮我忙一下 Could you do me a favor? Would you mind?、嗯、 对 Would you mind? 您介意吗、嗯、 对 对吧这种、嗯、好我们来看 three 啊、那个梁桂莲 好 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when I can hear back from you 其实已经很好了 这个特别好给他九十分就是那个 when I can hear back from you、加一个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期待 不用那么 direct 所以可以换、加 expect to、 I、expect to something 对对对 期待做某事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four 静哥哥说、 嗯、 Did you mind、 嗯、 tell me when I can get your news 对对对 news 在这儿不合适 不确 对对对对 不妥帖 Your message, your news, your reply 都不是这么合适、 嗯、 所以你最好在这儿是 hear back from you You know, when can I hear back from you? When can I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就是 hear back from you 就好了 对特别好用对、那个黄万老师这个 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必须是这个 When to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When to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这个两个。 Hear back from you, 听到您这边反馈回来的消息。 对对对对。 Hear back from you. 嗯哼。 来看两个一百分的同学。 有。 我还有两个，一个是小双。 好。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from you? Hear from you 可以。Hear back from you 比较好一点点。 反正很好。 对。 说对了。 对。 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嗯。 跟老师的标准答案就差一个字。 对。 但是已经很好了。 对。 啊，王桂勇也是一百分。 嗯。Tasha, 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when I can expect to hear from you? 也可以，特别好。对，给他一百分。 你俩是太有默契了吧？ 嗯、 这都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Yeah, they had the same dream last night. 啊，他俩昨晚做一样的梦了，肯定要通气儿了。 Here's the answer.、 啊 哦、Write it down when you wake up. 那他们跟马克老师还一样了呢？ 差不多，差不多。 你看，马克老师就比他们多了一个 back。 对 ，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when to expect to hear back from you? 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when to?什么时候能够 expect to、mm-hmm. 期待 hear back from you? 对对对， 收到您这边的消息呢。 嗯哼， 你看，眼看差不多这面试要结束了，得问问对方说，我什么时候能准备收到你们这边的消息呢？我们周末联系吧，好吧 ？Let's get in contact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Get in contact，、 mm-hmm. 就是取得联系。 对。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嗯、 我们很可能下周呢再约见一下。 We'll most likely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next week. Most likely 就是很可能。 对对对 ，most likely. Make an appointment、 嗯、 就是再约一次。 嗯、 make for, appointment. Yeah, for next week. 啊，那就为下周呢再约见一次吧。 对对对。 可能周一或周二。 Monday or Tuesday. 好的，期待收到您的消息。 嗯。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Hey, 这里的 look forward to 就是 doing something 了。 对对对对对。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somebody、 mm-hmm. 就是收到某人的消息了。 Yeah. 感谢您花时间来面试我。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me this afternoon, Jing Jing. 这句话很重要。 Mm,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me. 一定要说感谢别人花时间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me this afternoon. Yeah. 别人跟你聊天是花了时间的。 Thanks for doing something should be thanks for your time. How?、 Oh.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me. Thanks for taking a half an hour of your time to have this. 更礼貌是不是？好，不客气，不客气。 对。My pleasure. 不客气 my pleasure.、嗯、我们几天后再联络。 We'll be in touch in a few days. We will be in touch.In touch, be in touch,、mm-hmm. 也是取得联络。 对对对。 他取得联络方式还挺多的。 Mm-hmm. In a few days. In a few days. 过几天。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interview 的模板了。 对对对对。 开始怎么打招呼啊、mm-hmm. 不要客气尽管直说呀。 对、mm-hmm.。 到后来什么时候期待您这边的消息呀、 mm-hmm. 什么时候再联络呀啊非常完整的一个整个的模板。 嗯、mm-hmm.。 啊今天的几个重要单词一个是简历要学会。 Resume、嗯。 那么工作背景呢 ?Background。 对了目标。 Goals。 工作的技能 skills 还有你的素质品质 qualities 好的、 嗯、 成就 accomplishments 啊，你面试的时候需要提供的联系人啊 references 还有就是检查合格没问题了 checks out 好的最后请马克老师给我们走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 Good afternoon Mr. Karen Call me Mark Okay Mark I'm Jing Jing I see you've brought a copy of your resume Do you mind if I look it over for a minute? Sure HereGreat.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arketing.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your goals for the next few years? I'd like to do market research. I think it's fascinating and can help a company to choose the right direction. Do you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market research? I assisted and designed a few model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I'd like to gain more experience.Good. What skills do you hope to develop in the next year or so? Well, I'm quite competent with Excel. I'd like to learn how to use a database and work with a team on metric-driven management. That's interesting. I'd be happy to introduce you to our database team if we progress past the first round of interview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The position we have open is for marketing manager.So I need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r leadership qualities.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leader? It's important for a leader to recognize talent and reward accomplishments in their team. That way, an effective leader motivates people. Could you tell me how you've done that in your work so far? I'd be glad to. Dialogue 2. We had a social media team assigned to an array of health and beauty products. The goal was to sign up members for VIP status.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那接下来呢，自然是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程的小伙伴了，我们的嘉宾边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龟兔赛跑的事儿哈，可能真的是小伙伴们都听过啊。 没错， 小的时候作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听的一个童年故事去听的。这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呀？不要骄傲， 是，对， 是吧？ 对。 后来刚刚听到这个，我们开场聊到这个话题以后，发现哎，还真是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在里边啊。你不要总是去追求这个速度， 没错，别太匆忙。 对，你的目光、你的方向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不知道丽华平时走路快不快呢？ 哦，我走路比较快，我走路比较快，所以 对吧？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高，对，就像我们朴主播刚才说的哈，有很多时候我感觉就生活就像 一场赛跑，龟兔的这个赛跑， 对对对。 其实大部分现代人的生活都是匆匆忙忙的，对。 其实我每个人其实虽然看到故事的结局是乌龟赢了啊，那兔子输了，但是我觉得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还都是愿意选择当兔子的， 没错， 因为他的确有这个速度，而且他也聪明啊，当然是在这里耍了一个小聪明，这样的话，我觉得。集乌龟和兔子的优点于一身的话，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没错没错。那我想问一下朴主播的生活的这个算是节奏吧，是比较偏向于匆忙的，还是比较偏向于比较闲暇的，还自己找空呵呵享受闲暇这种类型？ 我应该是超级想偷懒的那种类型的，所以说好听了就是很享受人生，说不好听就是不太上进。我属于 没有，我看你整天很匆忙。 最近流行的那种肥宅型就是我。我觉得可能对于人生吧，每个人不会去每天都特意的想，哎，我的方向怎样怎样。 是， 但这个方向呢，一定要有吧。认准了方向，哪怕咱们稍慢一些啊，也是没关系的，对吧？ 没错。 当然了，旅行也是一样的，对吧？相比那些走马观花的快节奏旅行，比如说什么欧洲。九天十国游， 哦，天哪， 啊，这也太没有意义了，对吧？ 对， 我觉得还不如去慢慢的啊，好好的在一个地方你转几天，我觉得这样会更舒服，而且得到的会更多。 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旅游就是去到酒店，在那里住个几天几宿，哈，那算是一个惬意的旅行，有很多人这么想。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没错没错。 当然了，这个夏天的话，大家一提到这个旅行，是不是可能首先会想到这个海边？ 对对对， 对吧？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去一个海边呢？ 没错没错，那今天就想带大家去一个能够真正享受惬意这两个字的地方。那朴主刚才说到海边，朴主喜欢大海吗？ 我比较喜欢看海， 看，不喜欢玩海水啊，在海水里。 因为可能以前说过吧，海水有点这个咸涩， 对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玩水的整个感觉呢，它不如在淡水里玩好。那不管怎么样，去海边心情是非常好的， 没错。 那你提到玩水，那我们今天又去了海边，你是要带我们去玩水吗？ 哎，不是的， 太好了， 今天有一个小反转。那今天呢，我带大家去的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享受大海。那想带大家去这个韩国西海岸的一个小岛，那去那里漫步一下海滩，那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鞍山的大富岛。 大富岛 是， 其实西海岸呢和韩国东海岸真的是风景非常非常的不同， 没错。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还是东海的大海比较好吧？因为水比较清澈，比较湛蓝，对吧？ 没错。 那西海呢，可能这个西海就是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渤海海域， 是 对吧？ 是 啊，还有这个黄海海域， 对， 是吧？ 没错。 可能海水的颜色稍差一些，但是西海岸呢，我觉得会有难得的宁静在一点， 没错，没错， 对吧？包括今天要介绍这个大富岛啊。这是韩国西海最大的一个岛屿吧？ 对， 大富岛这个是怎么个名字？ 没错，这个大富岛呢，就像刚才朴主播介绍的一样，是韩国西海岸最大的一座岛屿。那因为它从远处乍看就像一个小丘陵、小山坡，所以叫做这个대부，就是韩国的这个发音대부，大富这个名字。那其实大富岛和陆地之间，因为是栖有这个堤防的，所以呢，这个岛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种四面环海的这种岛屿哈。但是呢，这座岛的魅力却不亚于那些四面环海的这个传统的我们说的一般我们在意识里当中那些岛屿。那这里也有浪漫的海滩和美丽的自然景观了。这里最最有名的算是看落日的一项，对， 夕阳， 没错，夕阳。那这里的夕阳是非常美丽的，因为韩国很有名嘛，东海看日出，西海看夕阳嘛， 对对对。 那所以很多 有点绕口令了。所以呢，有很多韩国或者是世界各地著名的摄影师来这里拍一些非常美丽的一些照片。那这里呢，同时也适合恋人去散步啊，家庭出游啊等等。这里的散步路径非常有名，很有人气。对，我也走过。 哦，真的吗？ 对对对，我和父母也一起去过这里，特别美，而且路径的长度也非常，就算是比较长的，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可以休息的这样一些坐，就是长椅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哦， 没错， 你好像不太常和男朋友一起 因为是 每次聊到你的旅行经历，不是跟父母就跟朋友， 因为我还没有男朋友，各位听众， 你是。在征友吗？ 太悲催了。 你在征友吗？ 也有这个意思啊。 啊，看来这今天的这个旅行呢，肯定是浪漫之旅了。 没错。 对吧？所以如果您想去享受这种非常惬意的浪漫时光的话，就一定要关注这期节目了啊。 没错。 刚刚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的看点，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一了解一下。 没错没错。 嗯。 对。 这里先为我们笼统的来这个概括一下。 嗯。对，那这个韩国的西海岸呢，因为大家刚才也跟朴主播也说了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一个差别哈。东海岸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离首尔圈是比较远的，对，你要去一趟东海，你要去一趟教仁道的海边，那个时间比较长。但是西海岸的这个大富岛呢，因为和首都圈比较近，所以人们是经常来的，这一点比较好，在地理位置方面有一个优点。那我们来到这个大富岛呢，这里不仅是看海和落日的地方啊，夕阳的地方。那这里这个 Kepler 就是咱国内叫滩涂泥滩，对，滩涂的一些体验还有各种游乐项目都在这里能够体验到。那在大富岛附近呢，还有这个非常有名的自然生态大公园。因为是靠海的地方嘛，所以还能吃到很多的一些海鲜啊，海产一些美食。那同时呢，这里我最喜欢的是比较有氛围的一些咖啡厅。对， 你很喜欢咖啡厅 啊？我很喜欢咖啡厅。一般女生都喜欢吗？ 总结出来， 对， 男生也喜欢呢。 是啊，好吧， 因为不用走了，就可以歇一会儿。 对对对。 好的，这么多的看点，那我们从哪开始呢？ 那我们首先呢，如果一般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大富岛的话呢，首先还要去一下这个大富岛入口处的这个旅游咨询处，拿一份地图，那跟着这个大富岛的这个有一个叫黑色路，不知道怎么翻啊，翻成 海松 也可以，对，海松这个路的散步路径走就可以了，是最主要的一条路径嘛。那虽然呢，享受大富岛美景的方法有，当然除了这以外有很多种，但是呢，我一定要推荐大家走一下这个大富岛的这个海松路，它是沿着这个海岸走的，可以就是算是绕这个小岛一周吧，算是也不算一周，对，能绕这个小岛的周围走一圈是非常好的。 对，大家一提到这个海滩的海边的这样的，不管是散步路也好，还是那种高速公路也好， 是 都是那种很惬意的感觉， 没错， 开阔的感觉，对吧？所以可以去走一走，对健康也有好处， 对空气很好。 对啊，其实这个散步路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游览的路线啊，这路线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停下来去看一看、欣赏一下的这个看点的，对吧？ 是有几个看点哈。那我们在走这个大富岛的这个海松路的时候呢，它是共分，如果细分的话是可以分5个路线的，而且每个路线大概的距离为2公里左右，非常适合散步。那沿着这个海岸线往下走的话，还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在附近生活的韩国的这个算是居民生活的一些小村落哈。这个有一些散步路还可以就是延伸到村落里边的一个小路径。那还能看到大富岛著名的这个景点，那其中的有一个叫第一的散步路。第一个散步路叫松树散步路，松树路、松林路吧算是。然后走过这个松林路之后呢，有一座很美的一个桥，那韩文叫 Kemihori， 我们可以算叫它纤腰吧，纤细的腰肢这个意思。Kemihori 一座拱形桥， 直译是蚂蚁的腰。 对，蚂蚁的腰， 蚂蚁腰基本上就是一个。哦，很好啊，这名字也不错。 是这个桥，那这算是大富岛的一个算是地标型的一个小桥了。那有这里最有名的是在这个小桥附近看落日的一个瞭望台。然后在这个瞭望台想去照片的游客是非常多的。然后呢，这里还有象征这个夕阳西下、象征落日的一个雕塑，算是这里也算是一个这里的一个地标。 对，韩国景点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把本地的这个最有名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这个雕塑。 没错， 在高速公路旁边，他可能留心观察会发现很多的人参啊、蘑菇啊， 那个 模 样， 对吧？ 对， 有很多的雕塑，很有意思的。 没错，那重点是大家一定要在这里拍照，就地标型的建筑，因为我没有在大福岛这个地标这个建筑拍照，所以我朋友就说：“那你等于没去过。” 对，就是没去过。现在旅行，你如果不打卡的话，谁知道你是在网上找一些资料，或者听我们节目以后，假装自己去过？ 就是，我下次一定注意哈。 好的， 那我想问一下朴主播，平时喜欢散步吗？因为这些都是散步路径嘛。 对，我还是比较喜欢散步的。啊，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坐车了。 啊、哦，走一段。 对，走一段。 嗯， 除了这个太热的天气之外， 我看你平常喜欢跑步是吧？ 啊，跑步，对，定期的回去跑一跑。 没错，那我建议你来大福岛山散步路径去跑一跑 也行，对吧？如果你在这住一晚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晨跑，也不错， 也不错。 是。但是陌生的地方还是不要晚上去跑，有点危险、 对对对对对，这有时间限制的。 对对对，那就像刚说的啊，除了这个特别闷热的天气之外啊，您还是平时多动一动还是比较好的啊。 是， 其实在韩国呢，有很多这种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散步景点的，对吧？除了这个大福岛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散步路径，包括那些它不是以散步路为主打的地方，你也可以去找到这种散步路，还是不错的。其实走一走也不错。 没错。那来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特别是女生哈，不要去穿一些高跟鞋或者是不太舒服的鞋到这里，因为我刚刚说了很多都是一直在提这个走路、散步等等嘛，所以要穿一个比平常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鞋子。然后呢，也要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紧的话，别一大早哈就来到这里，因为我刚才说落日非常美嘛，大家可以在下午的时间，对，中午吃完饭比较悠闲的来到这里看个落日回去。 一定要看落日啊。 对。 那这个可能有朋友说，那我去看日出呗，早点去。其实西海岸是很少有，但是 基本看不到的，对。 因为前两天看电视剧，两个女生半夜开车去了海边，我们去看日出吧，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太颓废了。然后到那问大妈，大妈，这今天日出几点呢？大妈说。这是西海岸两位小姐 对对对 啊，这个跑了个题儿哈。那这里有没有什么体验的项目呢？好像这个有一个只能在海边体验的一个项目吧。 有的有的，那我们来到大福岛呢，去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渔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一些日常哈。那去到渔村，还有刚才说到那个滩涂，滩涂非常好的泥滩，在这里去抓一些蛤蜊、小章鱼啊等等。然后呢，还可以把这个抓到的海产亲自料理一下、烹饪一下，然后去煮个拉面什么的，加一点蛤蜊。那有这样的体验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是这个这里有一个东洲盐田。 东洲盐田。 对，非常有名的。可以体验一下就是这个盐，海盐是怎么来的、怎么提取的。然后利用这个天日盐呢，制作颜色各异的这个盐类，就是可以在这个盐上去弄一些天然的一些色，这个一些颜色的一些算是色素吗？去添加一些色素，对，弄一下七彩的这个盐，然后它会给你一个这个玻璃瓶，你把各种各样的盐，就是不是刚才说到有各种各样颜色嘛，按照层次去进行装饰的话非常好， 这就是一个装饰品了。 对， 就不用拿回家吃了啊，这是。对健康很不好的哈， 也可以。 在韩国其实夏天的时候，也不是夏天了，就是天气气温比较适宜的时候呢，这个滩涂的体验是很流行的， 没错。 所以来这里体验一下当渔夫的感觉去挖一挖这个章鱼贝壳，那我觉得很神奇。你从这个泥滩当中就可以抓出一只活的小章鱼， 对， 你可以看到当地或者是大胆的人会吃的人，他直接就在那儿 现场对撸一撸洗一洗，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可能中国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会看到这些明星吃 活章鱼什么的， 对吧？ 对， 您来这儿就可以体验一下， 也是哈。 但这个盐田也是很有意思的， 嗯， 对吧？嗯，